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风雹，最低气温20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7，受遥污染物是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30%以上；河南连发暴雨预警，多地防汛形势严峻；受降雨影响，河南、四川、陕西境内25条高速、27个路段封闭。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未来5年，京华大地将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巨变，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近日，市政府印发《北京市14-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30%以上，形成4到5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高精尖产业实现增加值9885.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7.4%，较2018年提高2.3个百分点。培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智能装备、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人工智能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作为高科技专业园区，中关村软件园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服贸会，众多新技术新应用亮相本次服贸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中关村软件园的大数据平台上，园区企业的运行数据分为产业布局、人文动态等板块，实时汇总显示在大屏幕上。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实时的载人人数可以看到，从早上8点波峰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结束。从另外一个侧面而反映，我们整个软件园的工作的作息其实上是非常有规律的，并不是说网上说的这种996的一个过程。 中关村软件园汇集了联想、百度、腾讯等700多家国内外知名 IT 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多家企业将参与本次服贸会。在园区内，中科大洋科技发展公司记者看到，展厅内展示了智慧煤资系统、嵌入式一体机、虚拟演播室系统等产品。公司产品经理朱宇介绍说，这些产品都将亮相本次服贸会。 现在虚拟演播室的发展是纯虚拟，不光是演播室本身是虚拟的，包括人物都是虚拟的。这是一真人，然后呢，我们把它从各个角度拍好，通过 AI 的技术，就是模型做出来，稿件剪完以后呢，还可以用真人的声音模拟出来，然后播报。 而致力于数字建筑技术研发的广联达科技公司将展示多领域数字化成果，包括施工、造价、设计、金融、工采、数字政府等全线业务，另外还将带来智能安全帽等硬件产品。公司高级副总裁刘谦介绍说， 智慧安全帽啊，表面上看呢还是解决到安全，但它的智慧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真实感知呢工人在现场工作完成的情况，他的位置以及工作信息，所以我们通过智能安全帽其实是在工地现场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管理网、人员的管理网。 在本次服贸会上，中关村软件园的百度、联想、广联达等企业将参与数字服务专区的展示。 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呢也愿意关注呢我们这个产业发生的变化，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让我们的产品呢能够不断的去为行业去服务。 国内方面，随着新一轮强降雨的来袭，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本轮强降雨具有量级大、落区与前期河南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重叠度较高的特点，防汛形势严峻。截至昨天16点，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的郑州市中牟县平均降雨量45.7毫米，最大降水量64.8毫米。与中牟县相邻的开封市尉氏县防汛形势同样严峻。